大福福九龙，就连我自己都不晓得换教室，所以这边的话先跟各位同学说声抱歉。所以等一下中堂下课我们就休息短一点，中堂休息短一点啦，因为我想不要影响到最后总下课的时间。就是听说有同学还要再坐高铁赶回去过母亲节，就是太辛苦了，所以一定要让你吃到晚餐的。好，那我们继续来上上次接下来的课程。我们上次上到第三回课本，那我们今天有发两份补充资料，一份补充资料是4-6-39号，然后就是大法官解释啊，6-5-3、6-5-4还有6-6-5号有关其他的大法官解释。那为什么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不全部发正规课本里呢？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附一些就是老师的协同意见书，还有理由书。那这边的话我想如果要请同学自己要当落下的话会浪费你们很多时间跟金钱，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用补充讲义，就用个别册附给各位。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补充资料 B6， 然后这补充资料 B6 呢，是有关于那个，就是我们稍后会讲到的深夜不讯问，所以这两份资料应该今天都会用到，那如果用完的话，那下次就可以不用带来，就没关系。好，所以今天还有发两份补充资料，如果有同学有漏领的话，要赶快出去跟班导拿。好，那我们上次呢，我们课程有讲到，就是我们简单的从23页开始再带回来。好，我们抓到人以后，上次我们是讲说传唤通知具体逮捕嘛，对不对？抗传责拘。所以抓到人以后呢，我们就要赶快把人解送到一定的处所，要赶快去问话。所以在这边的话，解送到指定的处所，还有现行犯的解送在刑法91条跟92条，然后呢在刑法第93条，我们再看到24页，在刑法第93条呢，我们抓到人以后，不是说把他解送到指定的处所，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泡茶聊天呢，然后马上就要问话，我们就要及时讯问。好，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在课本第24页，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有个很重要的规定叫做24小时。那这个24小时呢，应该各位同学都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就是像它是从宪法第8条规定而来的。我们刚刚不是说抓到人要马上问话，那你说为什么马上问话？为什么我不跟他聊个天以后啊，然后慢慢等再问？我们说啊，因为如果说你要聊个天以后慢慢等，20小时就过啦。我们宪法第8条规定说，你抓到人以后呢，不可以拘束人身自由太久。啊，你如果真的是有侦查必要的话，要问话，我们就留给你24小时。所以这20小时是宪法第8条保障的基本人权。那过了20小时以后，我们就说，那你这样没有来由把人家留那么久，你这样子，就是法院检察官这样子不对啊，就是你国家机关这样不对，到时候又变成是恐龙法官跟凤鸣鸟检察官。然后所以我们就说好，这20小时之内呢，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我说做什么决定？起诉不起诉吗？当然没这么快，起诉不起诉我们应该还可以再留个两三个月慢慢侦查。那我们在20小时要做决定什么？要做决定说是要把这个被告放出去，还是要羁押到看守所，还是要让他交保？所以我们20小时真的只是在做准备工作。所以你们来看我们课本第24页这边，我们20小时的计算只是为了要去做一个今天这个人后续我该怎么办的一个准备。我没有办法去查完整个侦查案件呐，整个侦查案件我可能还要几个月慢慢查。所以20小时我只是先做一个预先的一些问话。那这个预先的问话呢，请你们可以看一下说，我们在课本24页，我们这20小时计算，既然只是要让你决定要不要把人给羁押起来，换这间教室整个黑板的抬高也不可能，我的身高你看，我这个头只到这边1/4，然后呢手又这么短，我这样写起来跟我黑板一半，你知道吗？好惨哦，好吗？以后这间教室要身高170以上专属，可能女老师的话应该只有中台大老师适合，我这么觉得啦。我觉得其他老师可能那种比较短小型的，这黑板怎么当场只剩一半可以用了，我加麻烦。所以我劝你们了，这今天黑板会差好多轮，因为能够用的范围缩小了。好，这24小时呢，我们是简仅共用24小时，因为依照我们刚刚看的刑诉法91条、92条，其实人是先从警察那边抓来的嘛，所以在依照检察官跟警察职务联系办法里面规定，他们说简仅共20小时，警察是先用16小时，然后呢检察官用8小时。那你可能会说，那为什么检察官又用的比警察还少？我们说啊，其实前阶段抓人辛苦的，然后要先赶快基本的证据要先收集起来的，其实都是在警察那边做，所以我们让警察时间多一点。那如果警察问完基本的问题以后呢，人犯再移送到检察官这边，原则上来讲检察官就只有补充再问一遍。所以对检察官来讲，有些时候我们8小时都还 绰绰有余，好，就可能讲完那边问话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好，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是检警工用24小时。那我们刚刚有看到说哈，这样20小时你如果要大家赶得快，在20小时里面就要赶快做个决定，是要释放呢还是羁押，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是早上，对不对？礼拜六礼拜天早上，是不是一下子以后就是礼拜一早上啊？对啊，你以为20小时过很久啊？没有，一天一天过去是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20小时其实一下子就过了，尤其是如果他今天又从很远的地方移送过来，那不就20小时就没了吗？所以我们在20小时呢，我们有93条之一要扣除法定障碍期间的规定。所以最主要是要学习如何计算扣除法定障碍期间。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们可能要特别注意，这法定障碍期间，你说那扣掉以后那怎么办呢？扣掉以后那就20小时往后延。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受拘束的人，就是这个被告，他被抓了以后，他主张说，哎，我法定障碍期间这个要扣，那个要扣，好，每一项都要扣。那今天他变相的就是被留的时间就更长了，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往后加，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课本24页，法定障碍期间包含什么？像是交通啊、在途解送啊，像是我们上周讲的100条之3啊，夜间不能询问啊，好，还有就是说，就是被告犯罪嫌疑申请抓状不能询问，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还有等辩护人可以等4小时，等通译可以等6小时，好，这些我们上次都有说过，好，所以在93条之1就是各款扣的事由。然后呢，在这个20小时是否足够呢？好，还有就是今天法定障碍事由是否妥当？这个其实有很多老师是有在讨论呐，好，所以你看课本25页中间这个框框，很多老师就是说，那既然20小时只在做准备工作，也不是叫你把侦查所有案件查完，所以原则上来讲，你应该是要是觉得够的才对啦。然后法定障碍事由呢，这个扣除哈，感觉是要保护被告，但是你又让被告受拘束的时间又往后延长，所以这个不利又由被告承担，其实对被告来讲其实是还蛮严重的。因为假设说啊，今天我们主张93条之1第一项第三款，就是说夜间不得询问嘛，就晚上睡觉了，那晚上睡觉基本人权呢？就人家说你现在有没困，然后跟你讲说硬要来上课，这不是对你来讲是一种凌迟是什么吗？对不对？你会说我好想睡觉，为什么今天要过来？哦，中午其实家里面嘛安排母亲节吃饭的，然后就为了今天要上课，你们要改到晚上。你觉得来上课是一种凌迟，说的你也想睡觉的话，今天逼你不能睡，这很痛苦。所以我们说哈，夜间睡觉是一个基本人权。那今天他主张的基本人权，然后结果他反而在拘留室睡完一觉以后，然后他要留的时间更长，那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对被告来讲其实是不公平的。所以有很多当事人他们就会说，哎，律师啊，现在哈他们主张说哈，夜间可以不要问话，啊，你觉得我要主张？那这时候我们都不会跟他说，哎，你给他主张哈，就晚上你就睡觉，不要问。这时候我都回答说，你自己评估看看。你如果平常是夜猫子，这时候你正醒着。对不对？就是说你这时候精神正嗨正好，其实你也不累。那说真的，你赶快被问完，赶快问完，赶快回家。啊，你如果会很累的话，那当然夜间睡觉是你的基本人权。因为你如果很累，又要硬要被问话，有的时候你会答非所问，有的时候你会回答错。所以那这个部分的话，那你就是留在拘留室里面睡觉啊，然后反正就是拘留室，就算你觉得很脏，然后会闹鬼，那没办法，是叫你要主张夜间要睡觉。好，所以这边夜间睡觉的话，你也不是让他回家哦，是留在拘留室里面，然后这个时间我们就往后顺延哈。所以24小时其实原则上来讲，我们有很多顺延的规定。好，那我们讲到这边24小时呢，其实就要讲到一个概念，100条之3的法定障碍期间，请你们看一下你们刑诉法100条之3。夜间不能够询问，就像我刚刚跟各位报告，这是一个基本人权，对不对？好，然后你们看你们刑诉法100条之3，他怎么说呢？他说，司法检察官或司法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不得于夜间行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哦，他条文都讲左立，其实根本没有左边，哦，现在都是直的是往下。好，然后第一个，受询问人民事同意。你看这个100条之3。夜间询问禁止原则，我们都讲夜间讯问禁止原则，其实它正确的条文齁，你从条文来看，这个叫夜间询问禁止。那为什么要叫夜间询问禁止？齁，就是你说那它跟夜间讯问禁止有什么不太一样？其实我们就如同我们上次在讲那个传票跟通知书的差别，检察官发传票、法官发传票，他们叫讯问。那因为讯问有那种比较四声，有那种上对下感觉比较高压的概念，所以他的权力应该是比较更大的权力的人来行使。所以我们来讲，如果法官、检察官问话叫讯问，那如果是警察的问话叫询问，好，二声你会觉得感觉比较平等嘛，啊？好，虽然说大家说我其实在警察问话更害怕，好，因为其实比较凶是警察，原则上来讲法官、检察官可能还没那么凶。好，那但是我们这个条文的制度呢，并不是设计禁止法官、检察官不能夜间问哦。 这个条文的设计是禁止警察不能夜间问，所以它叫夜间询问禁止原则。虽然说很多考题也都跟你讲夜间询问了，但是你要知道，反正它讲100条之3，这个概念讲是禁止夜间询问。好，那夜间询问禁止原则呢？好，请你们来看100条之3第一项，它不是有分本文跟但书吗？你只要依照你的学习经验看到本文跟但书，就知道说一个是原则，一个是例外。好，100条之3的第一项本文，它讲的是原则禁止，对不对？原则禁止夜间询问。然后呢，100条之3的第一项但书，它原则是禁止啊，例外不就是允许吗？啊，例外就不禁止嘛，所以例外就是例外就是允许夜间询问。那你们要学就是说，那它有哪些例外？条文里面有4个例外。第一个例外，他说受询问人明示同意，所以第一个要明示同意啊，记得哦，这个一定要明示哦。他如果不回答，比如说啊不否认，就代表你承认哦，这不行哦。人要明示的说，哎，他要允许你夜间也要问他话，这个他同意，所以在这边话是要他明示的同意，默示不算。好，所以在这边话，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在这边同意法则也出来了？我们上次不是有跟各位报告说，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我们的强制处分，今天纵使国家机关哈，依照我们第二页的那个流程图，今天我们重点不是在讨论强制处分的正当化事由嘛？正当化事由必须要符合刑事要件跟实质要件。那如果说都不符合刑事要件，也不符合实质要件，一定是违反强制处分吗？我们说不一定哎，对不对？因为只要受拘束人他 OK， 他同意，那当然他同意他欢心，我们也随意啊，哦，我们也不强求。好，哦，所以这句话反正他同意，我们也既非成事了啦，对不对？就这么多的错啊，然后大家都说啊同意就 OK， 好了，那我们也让他就 OK。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在这边的话，同意法则其实跑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夜间询问拒答不到，查验人有无错误，所以我只是简单的人别询问而已啊。我只是确认你是不是我要抓的这个人，那当然这个我要先问啊，因为如果你不是我要抓的人，我第一时间要赶快给你放行啊，那难道我不能问你是谁吗？好，哦，就是请问你是谁，这个应该可以先问吧。我不是问本案内容，难道你是谁，这个跟睡觉不睡觉有很大的差别啊。你现在很想睡觉，你会忘记你的名字吗？不至于吧。哦，所以我们只是确认你是谁，这个应该可以问，应该没有侵害到基本人权。然后第三个，经检察官法官许可。哦，所以你看到第三款就知道夜间询问禁止原则根本就没有禁止检察官跟法官呢，因为他们甚至他们 OK， 他们许可都还是例外呢。所以检察官、法官想要夜间问，这个 OK 啊。好，然后再看第四款，有急迫情形。那你说，那什么叫急迫情形？这个就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好，那这个就要来个案来解读。好，我们先看哈，课本后面的一些相关题目。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哈，检事官因为是没有发法条的考试，所以说如果有同学其实是就是后来是要决定要考报考检事官同学，因为在座各位同学应该报考很多类科都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司法特考类科非常多。好，所以假设说有要就是最后决定要报考检事官同学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题目170页。最下面这一题，好，140页最下面这一题，他说准许夜间询问的情形有哪几种？他题目会讲夜间询问啊，但是其实条文讲是询问哈，所以你在学习的概念你就尽量正确。然后，但是他题目跟你讲夜间询问，你也知道是在讲什么了。好，他讲夜间询问，其实就是讲夜间询问哈，再讲100条之3。好，他问你准许夜间询问的情形有哪几种？他在问什么？这个很简单嘛，只是说看你背的熟背不熟。他在问你知不知道例外但书的规定，对不对？但是你们在申论题作答，我一直跟各位报告一点，就是说你们申论题作答重点就是在作答逻辑。因为你说内容可能大家都写差不多，为什么大家都写差不多？为什么他就可以拿18分，为什么我们就拿13分14分？你说哎，那还要来再差3-4分，差3分差很多。如果说刚好是上榜跟落榜的边缘，那这个刚好就是一个上榜一个落榜。所以你要去想，为什么你的答案跟他一样？为什么他就硬生生他每次写都会比你再高了几分？所以在这句话有的时候是不是你在作答的铺陈上，有的时候在逻辑上你要做个调整？你想想看，他特别考你夜间询问禁止的例外允许规定，你可不可以只写哦？就开始啪就明示同意人民询问，然后讲完同案就有急迫情形。你说答案就是这样没错，对了，答案就是这样。可是你讲他考例外，你在逻辑上的推论，你每次跑出一个例外，没头没尾的，很怪。所以通常来讲呢，我们要从原则开始带起。所以你可能要讲哈，夜间询问禁止的一些 简单的立法目的，哈，就是你简单的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夜间询问。好，然后夜间询问呢，哈，原则是禁止，然后例外是允许。就是你在逻辑上，就是你在第一段哦，你还是要先从原则带到例外哦，因为你如果不从原则就直接写个例外，感觉没就没有个头尾啦，我看不出到底啊你在写什么。虽然说你写的都对，老师也照你写的都对，但是你这样子看的就看起来逻辑其实是不顺畅的哦。老师在改答案，当然他要找的是你正确答案，那你答案也没错，这很好。但是你的逻辑如果推得能够更完整的话，通常来讲他看得会更顺，那看得更顺，当然成绩也会更高哦。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会相同的答案会差个两三分，就是因为就是在看你那个逻辑的顺畅度了。好，所以原则上来讲，我们国家考试呢，强学分都喜欢考例外，都喜欢考例外，为什么？原则简单啊，大家都不喜欢考原则，都喜欢考例外。可是当他在考例外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担心浪费那三五行的论述，说这你也不差那几行的论述嘛。你如果能够拨个三行先把原则带到例外，这样讲清楚逻辑会更顺畅。好，所以你第一段呢，你还是要先从原则然后再到例外禁止。当然好，因为他都在专门考例外，所以你原则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好，就也不要太花太多时间空间。然后第二段全部都在讲例外，我们就把这个他最主要考的这个例外允许拉出来独立起来，第二段就全部都在写其他例外。所以啊，你来看我们在170页第二段例外，一些询问记者原则例外。第一个说询问人民是同意，那你要论述一下哦，这个就是同意法则，而且这个同意是要明示哦，不能漠视哦。好，然后第二个是人民的询问，第三个讲官考官许可，第四个有急迫情形。那这一年的考题呢还算简单，反正就把条文背下来。然后其实在94年解释完考题，清卷翻到课本第167页，这个题目就难，都考一模一样，可是这个题目就难。好，167页，94年检视官的考题。好，167页，他考的跟95年几乎一模一样，反正就要考夜间询问禁止的例外。好，然后我们来看它这个题目哈，在167页94年检视官上面的那个94年检视官，好，就第二题的那个。好，说刑法100条之3第一项第四款说有期或情形，司法检察可以在例外在夜间询问犯罪嫌疑人，请问什么叫有期或情形？这题目考的更限制，刚刚是只考例外，现在是只考例外的有期或情形，那说真的谁会啊？哎，你全部30行刚刚写这个有期或情形，那你最好是能够写得出来。而且你如果不从夜间询问禁止的原则再到夜间询问禁止的例外里面有急迫情形这种理由，否则你没来给我之前的什么叫有急迫情形，这个老师看不太懂你的答案在写什么。所以你的作答架构逻辑还是要顺下来，只是说因为这个题目它专考什么叫有急迫情形，你的作答篇幅要多花一点心思在这上面，只是差在这里，否则你的逻辑上还是要先从原则这样推下来哦。好，所以请你们看一下哈，所以一样的答案我们在167页这边，我们还是要从夜间询问的禁止原则例外来开始带起。好，所以第一段你还是要先写100条之3的第一项有分本文啊、原则禁止，然后有分代书有分但书啊、然后例外允许。好，这是第一段。好，然后呢，第二段呢，好，那你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再浪费在这些就是出题非重点的地方，这只是相关，只是要让你逻辑顺畅漂亮。那在另外允许你可以写个1、2、3、4嘛，哈，第一个就是民事同意，第二个人别查阅，然后第三个经检官考官许可，第四个有急迫情形。那当然，你讲到第四个就是要拉到重点的第二段了。题目就专考什么叫有急迫情形，好，所以你这样子顺下来，好，作答其实会比较漂亮，好，所以可能有些同学你们在考一些相关的高补特考，没有发法条的考试，好，那可能会跟你们的重点的律师司法官的考题其实会不太相同，好，那你们说啊，那这样不太相同，那我这样都可以报考吗？其实我们班内很多学生都是重榜的，就考什么都上，这种人虽然很令人讨厌，但是他真的考什么都上，所以就是其实对你来讲，我觉得只要你时间跟金钱允许，当然你 多报名，然后多练习，其实这是好的。那但是你要知道，你去考报名考，你不能只单纯练习，你想说我只为了律师司法官来做练习，那在后面你永远都是在交报名费，所以你还是要认真考啦。然后真的考试前一个礼拜，你还是要做一下那个类科的考试的一个作答习惯调整。像是一般的考不考，它就是没有办法调，会有那种比较要背诵的这种题型会出来，好，没有办法调，老师就会有这种题型，这个就有可能，所以这个就会跑不掉。所以你们哈，就在逻辑上的推演一样，也是不相关，就是不相关的不要写，有一点相关，逻辑推起来会顺的，你可以从那边带，但是带过来，因为它不是作答重点，就是你不要全部答案都写这边，然后就按就写个二十行，这个不需要你写个二十行，这个你就差不多，这不是五行到八行就把它简单写一写。重点是要讲到那个什么叫有急迫情形。你虽然直接讲有急迫情形，没来由的没头没尾，只讲了什么叫做急迫，这老师看起来也很怪，所以你要把前面带进来，但是前面毕竟不是重点，所以你前面你就差不多花个五行到八行的论述空间，然后接下来就要专门讲什么叫有急迫情形。好，所以你来看我们167页，国事官博这边，什么叫有急迫情形？这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这铁定不确定，因为你急跟我急一定不一样，就像是什么，你的淡定跟我的淡定不见得一样，对不对？最近淡定我拿缺货，好，大家都想喝，好，那对，要怎么团定？你们有人要团定，你们再揪我好了，好，就是对啊，就是有些人很急啊，女朋友说我不要分手，我不要分手，然后他就要不要喝红茶？好，这样，然后这样很冷静。他说：“你跟那个女的在一起，被我看到。”她是我妹妹，你有没有喝红茶？好，这样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有些人非常的淡定啊，有些人是急急风还说：“其实我很冷静。”哈，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人哈，就是你看他很急，但是他说：“不，我很冷静，我相当的淡定。”说可看起来一点都不。所以说急不急，见仁见智哎。你的很急跟我的很急真的不一样，好，因为这种东西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个是一个相对概念，这不是一个绝对值，哈，这没有一个标准，这不像是那种物理数学会有一个正确答案，没有，所以这是不确定法律概念，我们怎么操作？好，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就要从一些逻辑上去推，我们要从一些抽象的一些相关概念去宣。好，所以你要先去推说，为什么要禁止夜间询问？为什么要有这规范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取证是符合正当法律程序，以及符合宪法上的23条，就是要法律规定，然后你对人民拘束要符合比例原则要求。好，所以重点，第一个，我们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禁止夜间询问？我们所有的取证要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对不对？是啊是啊， due process of law 在每个科目应该都有教，对不对？我们所有的程序都要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应该是说毋庸置疑的。而且呢，我们也要符合比例原则。如果是一个轻微的案件，两波案件、小案件，人家想睡觉就给他睡嘛，对，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什么窃盗100块的案件，跟他聊到晚上不给我那个不要给他睡。反正妈妈说晚上11点不睡觉肝就不好了，好，难道他为了100块的窃盗让他的肝坏掉吗？好，所以我们说好了好了，要给他睡觉哈，爱回困。好，所以第一个是正当法律程序哈，我们要符合宪法上规范的一些比例原则要求。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操作？什么叫做有急迫情形？我们有个概念叫做优越利益原则，这个我在标题有打。为什么叫优越利益原则？我们最主要是要讨论说，你今天实施讯问所获得的利益有没有大于侵害他睡觉的权益。那基本权就是睡觉嘛，好，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要问的内容可以保障的法益大于他的睡觉的基本人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去保护比较大的法益这一块，我们就应该可以在夜间问他话。那通常来讲，优越利益原则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会变成是重罪原则。为什么？只要我们办的这个案子罪很重，只要这是个重罪，那原则上来讲，我们要破案这个重罪一定会比他睡觉的法益还来得高。 对不对？所以如果说轻微的罪，那可能我们算了，让他睡觉。那如果这个罪很重的话，有可能我们就禁止让他睡觉。然后第二个是优越利益原禁止原则，然后第三个，好，你翻到，哎，我们正好像比例原则放进来，对不对？适当性、必要性跟急迫性。好，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要加上急迫性？因为他就跟你讲说什么叫做有急迫情形，所以你要去讲他那个急迫的情形，你要做一个大概论述。那我们实务进展的时候讲到说什么叫有急迫情形，这种事主人非立即询问无法排除被害人生命、身体、自由、权益、现行或犯罪嫌疑为侵犯，被羁押无法防止公犯逃亡，或是今天犯罪所用的凶器没有查问或对社会秩序或对他人生命、身体会有立即明显的危害，这时候就可以例外的夜间询问。所以你要把这种急迫性做一个论述，然后这个题目重点其实就在我们的第二段，就在我们国字二的第二段。所以你在国字二的第二段，你把这些内容写进来，差不多可以写个25行左右。就我们这么只是写个大标吧，好，所以啊，你要论述啊，你要说明一下，所以你差不多哈，就是又加上你是手写，那字会扩大，你这会写25行，然后25行再加上前面的8行，差不多答案是33行到35行中间，就是一个最完美的篇幅。好，所以你遇到像这种问题，小题你只能大做啊。这题目够小了吧，就考那个有急迫情形，就有些人想说这看起来像解答题，就是你刚才写说 urgent、就是急迫，你发现这个答案写不多，所以你必须要去用你的理论去做推论。好，那我们的理论原则上来讲，当你在写强调处分都会评价到比例原则，这几乎都跑不掉，都会评价到比例原则。好，所以我们从课程一开始强调处分训练，不是说只是带你看法条跟背法条，因为如果像考出那样比较抽象的概念的时候，你要能够善用一些基本的强调处分的原因原则，就像是比例原则，你看像这是急迫情形，比例原则意涵也有跑进来。那可能很多同学都会想到说，那为什么会喜欢考这个单元？你看说连续好像很多人都考，不是只有这样考哦，他会考实例题哦。好，请你们再往后看。你说那这种简单呢，就把这个申论题背一背。再往后看172页，97年检视官中间那个，不要怀疑，很长的那个题目。172页，97年检视官，又再考一次。你说啊，那感觉好像都是检视官，那郝家在哦，你可能想说，那郝家在，其实我本来就没有报名检视官，应该就跟这个单元人员哦不，是不是司法官也有考？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带去年的考题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原则上来讲，如果去年100年有选择题、申论题的，我们会优先讲哦，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的课程时间有限，所以比较古老的考题，我们就会慢慢舍弃，我们就尽可能都是讲去年为主。好，在172页97年检视官哦，大家看到这题目傻眼。而且我跟各位报告，这检视官他很奸诈，他是考在那个人家那个财经组的。你说财经组、营缮工程组、电资组考这么难，他们怎么会？对，还不放法条嘞，不放法条，这样子看这个写机有点难哦。好，所以你来看一下他这个题目哦，他说哈，97年5月5号18点日落，隔天6点日出。这个题目重点告诉你什么？这个题目重点去年选题优考，这题目重点在考100条之3。的第三项，什么叫夜间日出前日落后？其实100条之3第三项，他讲夜间日出前日落后，这个条文写的不好。正常的逻辑应该是今天的太阳公公下山，一直到明天的太阳公公上山才叫夜间，所以应该是要日落后，一直到隔天日出前呐、啊。好，所以你好像日出前日落后，那就感觉有点奇怪啊。对啦，就是他讲的其实跟我们讲的概念一样，所以你也不用特别去。我还说就奇怪，日出前跟日落后那个好像中间有点差距，就他讲的是隔天的日出前，今天的日落后，这个叫做今天的夜间。好，所以这个题目一开始为什么要跟你讲日落跟日出，就要跑出夜间呢？他就是要跑出夜间，所以就会有夜间的禁止的一个规定了。好，所以像遇到这种情形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他在97年5月5号那一天呢，我们发现到太阳东东18点下山，到隔天6点上山。太阳公公上山，你不要讲太阳公公出山哦。好，这不一样哦，上山跟出山不一样哦。你说那当天红茶，我昨天还很认真查，那个卖茶的茶商哦，新闻不是都讲卖茶的茶商说，你们不要在吵着买淡定的，其实我出4款哈，你们都只要淡定哈，也不知道淡定好喝在哪哈。没有，他当然是说自己茶很好喝啦。他说啊，我分什么若尘淡定泰然，还有个什么， 那什么弱水浮沉，听起来很残学，对，真的很残学。然后说他为什么买淡定，就是因为有那个淡定哥哦，所以就不行哦，所以然后他跟大家讲说，那你们可不可以买一下泰然哦，就是处置泰然的泰然。哎，虽然那个茶真的很有残学啊，只是说当初想要买淡定，是我要买淡定啊。哦，这个红我当然要买这个，我干嘛去买不红的？哦，只是说茶商是说，其实根本其他的喝起来口感也是蛮好喝的，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赶流行？哦，所以大家不要这么赶流行。哦，所以你看啊，这个十八点日落，隔天六点日出，哈，就是在五月六号的时候早上台风上山喽，哈，所以代表什么？中间叫夜间。他说，依照检警职务联系办法。警察抓到人以后呢，在16小时之内要将人犯解送给检察官讯问。这个规定在告诉你什么？在规定告诉你，那个检警共用20小时，警察的16小时就在这个职务联系办法里。你说哈，他考的是什么？财政组考这么难？对啊，考这么难，连刑事法都没教的东西，考的什么职务联系办法？不过这个题目重点就在这里。他说，请论述下列的两个子题。第一个，他说检察官，他说警察在97年5月5号10点逮捕被告。97年五月五号十点抓被告。好，我们因为这个题目哈有日间夜间，所以我们就用24小时制。好，所以十点指的是早上。好，然后到18点问完，他问完他没有马上移送，他隔天11点才移送。然后警察就说啊，因为夜间呢、啊、扣除12小时啊，请问可不可以用夜间扣除12小时？题目的重点在于说，你要知道我抓到人警察可以用到什么时候，所以你第一件事情你要找出97年的五月五号十点抓到人，警察不是可以用16小时吗？就是检警共用20小时，警察16小时，你要算这个16小时啊。所以他可以用到什么时候？他可以问话问到什么时候？他可以问到97年的5月6号的凌晨2点，对不对？10+16=26，26，26，那一天24小时，26，那不是等于隔天又过2小时？啊，现在凌晨2点，我们说啊晚上的呢，所以警察他主张说什么？他要加上夜间询问禁止。算入20小时里面，他说要加上93条之1第一项的第三款，因为100条之3夜间不能问话，对不对？夜间询问禁止是原则啊，原则上不能问话，所以他往后加，怎么加？97年5月6号2点原本是 deadline， 现在夜间多久？题目就跟你讲说，前一天的下午6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所以这个题目告诉你夜间是12小时，所以你再加12小时，这个12小时是100条之3的夜间，代表什么？他最晚可以把人留到97年的5月6号的下午2点，所以我们用20小时制，我们就写14点，这是最迟。最晚最晚最晚他可以用到这时间点，那你这样乍看你会说那这 OK 啊，早上10点就移啊，那这不是很完美吗？我说可是也不对啊，你想想看，我们刚刚不是看到刑诉法第93条，就是不那刑诉法91条92条，你问完你要立即解送啊，就是我们这20小时没有说要用到给他足用到满满满哦，就24小时能够赶快用完就用完，就你赶快问完就好了啊！你没有说一定要问到满24小时，你如果10小时就可以办完的案件，干嘛用24小时？这种能力差、没效率的，只要把时间弄到满。所以我们说好啦，那你现在主张说你有16小时，我们刚刚这个推算是帮你推算到那个，你真的时间很不够，你要用到很极致，你要用到很满、很刚好的情况。可是如果依照提议所讲的，哎，那你18点就问完了。你为什么18点问完你还要留夜间？你又没有还要继续问，你没有什么在作业的必要了。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因为在97年的5月5号18点，警察就询问完毕， 你询问完毕，人不知道到检察官，到检察官阶段有没有夜间询问禁止？没有啊，人家检察官是夜间可以问的呢，你为什么不把他移送给检察官？所以应该要这个时候要立即解送才会比较正确。现在警察夜间不能问，可是他也在夜间以前问完了，他赶快移给检察官，反正检察官也没有夜间询问禁止的规定之用，你为什么不让检察官赶快问？好，你没事吧，还这样留到隔天早上十一点被冲起来了。好，所以这是第一小题。所以这看起来，你说这答案看起来好怪，怎么像是计算题啊？对呀、啊，哎，这题不简单嘞，人家是没办法条要写这一题哦，没办法条写这一题，条要够熟。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小题，说写这么辛苦才十二分，所以你知道成绩是多难获得了吧？哦，是不是？你必须要含泪收那个含泪过冢，才能欢呼收割。那你班导都写那么辛苦，算得那么累，哦，计算题加在那么久才十二分，哦，因为总共25分，做成第一小题要切一半不才十二分。然后第二小题呢，可能老师把它配分13分吧，哦，因为第二小题题目比较长一点。他说哈，我们前面的基础背景呢都跟前面一样。好，被告在经警察抓到以后呢，说要请律师，好，很合理嘛，对不对？他说要请律师，所以我们就要等律师啊。97年5月5号10点被抓。然后呢，他说要等律师，所以我们就等到14点，他的律师来啊、哦。然后呢，警察就开始问话，然后呢，问到5月5号18点，他说他要主张夜间睡觉了。他说啊，好想睡觉，哦，不要被问了哈。啊，他主张我们大家就不问了，因为警察不能够夜间询问嘛，人家不同意，你也没别的例外，什么急迫情形就不能问，大家就停止笔录。然后呢，到隔天97年5月6号8点再继续问，然后问到10点，笔录制作完毕，然后请问最迟什么时候要移给检察官？他题目哦，一定都要你计算一个基本的数字。然后计算完了以后呢，你再看人家说这个题目到底要什么时候移送比较好。然后我这个黑板好像算的空间没有算得很好，就后面剩一点点啊。我如果答案在这边好怪，还是我把算式，因为这个算式你们应该啊，哎，我把这边擦掉应该没关系吧？我这边擦掉应该没关系。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算好这个黑板的长度，好像平常是那颗黑板比较长。它比较高，是那个比较长，它比较高。我把答案写在这边，所以不好意思，你们这样看会有点不太顺畅。好，就图在这里啊，答案在另外一边。好，我们就依照刚刚的算法哦。反正现在在问警察，所以你不要加20小时，你要加16小时，对不对？他现在我们不是说总共24小时，警察是16小时。检察官是8小时啊，大家数学基本会嘛，16加8 24，所以我们现在是检警共24小时。我们宪法第8条羁押的规定说24小时之内你要决定要不要羁押，是讲24小时，但是接着题目是专门问这个的16哦，所以你不能用24小时去加，你要去加16，因为他问你说警察什么时候移给检察官，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制度规定？这个地方擦掉应该没关系。我们正常哈、哦、抓到人的流程。都是先抓到人先给警察嘛，对不对？所以人会先到警察，然后警察会移给检察官，检察官就会向法院申请羁押，所以这是一关一关这样子往后走的。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讲的检警共用24小时，规范20小时是规范在这两个阶段，我们一般学都是学这两个阶段，所以人一旦送到法院就没有24小时的问题了，他等就要等啊。好，所以有很多检察官，假设以后你是分发出来当检察官，你妈说啊，20小时快到了，赶快向法院申请羁押就对了。好，你不要再跟耽搁，也不要再拖延了，赶快向法院申请羁押。反正人到法院那边，时间我们就暂停了，就没有所谓24小时过去的事情。因为一旦20小时一过，你也没向法院申请羁押，什么事都没做，人你要无条件释放哦。他如果又是一个重大的通缉要犯，你还是要给他释放的，因为你不能够去把他留在身边呐、啊。所以你这20小时是很重要，所以以后你如果当检察官的话，20小时你一见快来不及，赶快向隔壁的法院送，反正法官就在隔壁，他真的在隔壁啊，因为地院跟地院一定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20小时我们没有居住到法官这边， 二十小时是因为我们刑诉法都讲二十小时，可是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九十七年检视官考题，他叫那个检察官跟警察职务联系办法，他是拆成这边十六这边八，所以我们这个题目是专考这个十六哦。所以你不能够说，哎，我们不是抓人可以抓二十四小时啊，你就给他加二十四小时，不是，他这是专考在检查的阶段，所以你只能够加十六。好，所以在九十七年的五月五号，我十点抓到人，要加十六小时嘛，对不对？我是要用的是警察的时间呢、啊，好，所以只加十六小时，不是加二十四小时，等律师再加四小时。法定障碍期间九十三小时，不是说等辩护人可以等四小时，那 OK， 他的确是等四小时，没错。然后他晚上又有吵着要捆、哦、要睡觉、哦、所以他说呈上题，他这个题目的夜间是几小时？是十二小时，所以再加十二小时，最迟是什么时候？隔天的两点，假设隔天的六点，隔天的早上六点到隔天的下午六点，九七年的五月六号的十八点，这是最迟，最晚你要在隔天的五月六号十八点要把人犯移送过去，这是第一个。你说啊，这真的是数学题，所以你要把它变成文字啊，你要变一段一段，你知道吗？就是你要先讨论这个，然后这边你要先讨论第一段、哦、就是依照你实物联系办法要加十六小时，第二段依照九十三条之一号的辩护人等四小时，然后第三小段，然后因为他主张夜间要睡觉了，所以我们还要再加十二小时，就是你要变文字啦，只是说我们学习不用浪费你时间，那、啊、这样你比较好学。所以、哦、你如果真的觉得不会算的话，你们应该都有戴手表，不要偷懒戴什么电子表。我知道很多男生想说那个戴电子表就比较可爱、比较大、比较帅气这样子。我想戴电子表你都没有那个圈圈可以数。你真的不行的话哈，你就自己在纸上画一个那个，然后自己打个十二小时好不好？然后就一个一个数。好，虽然说看起来有点白痴啦哈，不对不对啊，可是你这样不会数错，对不对？反正才十二格，你会数错？不会啦。好啊，然后你就绕第二圈就是下午了嘛。好，所以你真的如果很害怕写错，你就自己就看你的手表啊，你如果没带手表的话，你就自己打个圈圈，然后自己一个一个数都好，好、哦、反正就不要数错。好、哦、他题目问你说最迟可以到什么时候，所以最迟可以到九七年五月六号十八点，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法定障碍期间就是一直往后延嘛，照理讲就只有二十四小时，可是因为那些期间在，我就一直往后延。可是这个题目问题又来啦，你最晚要在九七年五月六号十八点要把人移给检察官，我们现在人还在警察阶段，对不对？警察要把人移给检察官，可是你是什么时候问完？十点问完了、哦、所以要你是第二段，因为你在九七年的五月六号上午十点你就询问完毕，你应该要立即解送啊，还是要立即解送啊？不好意思，要下面一点，既然都问完了就赶快送，对吧？你问完之后就不要拖拖拉的。比如说题目哦，遇到这种考题你还是要先算他最后的 deadline 时间，你还是要算他最后 deadline 时间，只是说依照我们的刑诉法第九十一条九十二条，你抓到人问完话以后你马上就要解送、哦、你要立即解送会比较好啦，好，问完话就马上送，没有人说时间就刚满。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在这个就是夜间询问跟这个二十四小时计算哦，我们官考是真的还蛮爱考的，考试真的还蛮爱考的，而且我觉得像九七年检视官这个考题，说坦白话，纵使发法条你也不见得写得好，真的，纵使发法条，你如果不够熟，一时间翻不到，或者说一紧张数字都数错，好、哦，就是你要知道，大家念了法律以后最怕的是什么？数学。很多人说，我当初我念法律就算有数学不好，虽然说搞不懂，不懂数学不好就要来念法律。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可是我知道好多同学都这样啊，就说，请问当初你要念法律系？好，就是啊，你为什么不念别的科系？因为我数学不好，所以我想我还是念法律哦。这个理论不怪的。好、哦，可是大家好像就是本质上都很害怕自己数学不太好，连简单的加减大家都会害怕哈、哦。所以你如果真的怕计算错的话，你就自己画一个那个时钟，自己去往后一直推一格一格这样子，然后你就花个一分钟来验算一下。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选择题。 选择题的题目我们拿出来一下好了，既然讲到我们就先拿出来看。好，我们来看律师的选择题，记得在律师考得很简单吧，我记得这题考很简单，律师选择题第四十题，第六页第四十题。好，律师选择题第六页第四十题，他说现行犯甲经警察逮捕同意猎人询问，询问甲表示身体不舒服啊，猎人不要被问，如果警察在隔天入宿以后要继续问，反正这样期间如何计算，这不是很简单吗？哦，从逮捕当日日落后算到隔天日出，答案在哪里？一百条之三第三项，就是真的只有答案上考你。好，所以考出来比检视官还简单，这应该没有人会选错吧？如果选错，那就真的剩余条文不熟。那李国忠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规定，为什么三番两次一直来考？其实我要跟各位报告的重点就是说，只要在实务上常遇到的重点，国家考试就是爱考。那你说，那为什么实务上会常遇到？就你会发现到说，为什么检视官会特别爱考？原因是因为在侦查阶段哈，我们会常有一些侦查阶段常就是常常讨论的一些重大个案。然后就是在九十几年间呢，就是曾经发生过有一个案件，就是掳人勒索的案件。然后那个掳人勒索案件呢，就是有个小女孩被抓走。就是被抓走，然后就他的爸爸妈妈就接到电话，就是人家要跟他们要钱，然后呢后来之后警察就逮捕到一个犯罪嫌疑人，然后抓到犯罪嫌疑人以后呢，然后就晚上就是然后到晚上，然后就犯罪嫌疑人说爱困了这样子啊，然后警察就说你要睡觉哦，然后犯罪嫌疑人说对呀，为什么睡觉哦啊，然后他就是主张他要夜间禁止询问，他不要被问。那那时候警察也想说好吧，反正既然我都抓到他了，而且他好像看起来也是挺配合的，好，就是后来之后警察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急迫的情形，后来也就没有特别问。然后没有特别问以后呢，然后隔天一大早起来以后，这个被告不知道为什么扶持心理，就完全的坦诚，就说真的人是我抓的。假如说有没有共犯，没有，我一个人啊，人那个肉票放在那个山洞里，哪个山洞？然后就讲某一只山的，不知道哪个就是哪个地方的山洞。然后那时候警察一听，天哪，昨天有寒流呢。请问一下然后那个小女孩有没有人给她吃然后有没有人给她棉被盖？然后就被他说他们讲了吗？没共犯，我一个人你把我抓来我就没人照顾她，没吃没喝这样子，几天下来还得了，对不对？然后所以后来就警察就赶快带着大批人赶快去被告诉的那一只山的那个山洞门去找那小女孩，结果找到了小女孩的尸体。然后经过法医相验，就解剖相验，结果后来翻到说，因为小女孩找到她的时候看起来都还是只像睡觉一样，就是气色什么都像是一般人睡觉，为什么？因为才刚死亡一两个小时。然后后来法医结果就说，对，的确刚死亡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很多检察官跟警察大为震惊，大家吓到，想说，对呀，你看我们法条在保护被告人权，那想说晚上怕他累，然后给他睡觉，那早上当初怎么有一捆，对不对？你让他睡个八小时，然后就小女孩如果能够再抢救那个。刚要度过那个生死关的黄金时期，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肉票救回来？然后就说我们冲过去的时间太晚了，所以肉票刚死亡没多久。所以后来大家就说好，虽然说一百条之三的第一项的最后一款第四款有期徒刑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照理讲我们基本权侵害不可以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我们非常讨厌不确定法律概念，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在扩大侵害基本人权的一个规定。可是如果这个条文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弹性操作，就会变成是说你一直保护被告，你那请问被害人权在哪里？所以在当初这个个案出来后，大家就一直讨论说，对了，那一百条之三大家都讲说原则要禁止验证询问，那有没有人大家就想说其实例外也应该要勇敢的使用？所以在国家考试好爱考例外，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有实务个案跑出来哈，所以我知道让你觉得很遗憾，你就想说要讲故事是不是又笑话？哪有每堂课都笑话，总是要讲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司法经验个案。我最近看有本书我觉得好好看哦，就是有一个德国的律师，他之前不是有出一本书叫罪行，很薄，他出的书很薄，我跟你讲他一本书里面都有十几则个案，说 一本书写十几人，那你看人家金庸一个故事刚写那么多字，哦，我跟你讲他写的真好，一本书好薄，真的好薄，就是单价好，一本才200多万，哦，然后而且你在那个网络书店买打折还剩100多，我想说超便宜的，很薄，然后他有十几则故事，所以你知道他的文字多精炼，不是简哦，是精炼哦，是洗炼哦，那真的写得很好。你看人家德国律师厉害到都是文学作家，那像我们啊，律师国语也不太好，哦，大家都不太行。然后最近有本书，就是更新一部著作哦，就是有点那种内疚的感觉，真的是写得很好哈，哦。不过你们现在要考国家考试，因为既然这么薄，所以也不急着看。你说啊，奥斯卡完了。也不急啊，这么薄你有空随时看，你就把它看完了。所以呢，你等到10月份第二次考完，然后，哎呀，10月份一下子都到了，拜托，现在都5月了，对不对？10月一下都到了，你考完以后啊，最痛苦是什么？等放榜，因为等放榜的期间很无聊，因为不晓得会上还是不会上，所以你人生不晓得要走哪一条路，因为你在等放榜。所以等放榜的时候呢，做什么事情？就是你要做有意义的啊，哦，就是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做哈，那我觉得看书一定是有意义的哈。这个书真的写得很好，我觉得德国有一些法律作家，就是他们写法律的作家都是实务界的，你不是德国的法官、检察官，或是德国律师，或是德国的教授，就是他专平常教书教法律，写文章是写文学的呢。好，所以那真的是很特别，然后有人写得很好。其实最有名的就是有一部小说啊。我愿意为你朗读，他德文叫 Der Verleser， 就是念书的人。然后我们在台湾那个凯特温斯雷，就是原本比较不宜，然后现在十几年瘦下来的一个哈，铁达尼号那个女主角，凯特温斯雷她也有演那个电影版，就是电影版叫《为爱朗读》，就是如果电影版可能大家都听过。然后她也是在讲一个就是。德国跟法律跟纳粹时期有关的故事，然后那一本小说的作者叫史林克，也是德国教授，人家教法律的，写小说写到变世界文学著作，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你的人生哦，绝对不是只是念这种东西而已。假设说你喜欢文学，好，那你就赶快考上，接下来就立志，哎，等一下看德国都有这种法律文学，真的写得非常好。你知道他一篇故事差不多就10来页。一整个法律个案10来页写完，而且还是文学哦，还不是只是简单介绍一下流程而已，不是那个真的写得真好，你看了以后就知道那个有够好的，而且我们还只看翻译都这么好，好，哦，啊，你如果德文跟反去看原文，那个应该会更加惊艳，你会觉得怎么会有人文笔变好成这样？所以你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做啊，那或者说你可能会喜欢去做别的事情哦，那你就这样去做，因为像我们也是喜欢做手工皂，他就是下班狂做香皂啊。然后这样子让大家来用，就哇，那个做比百货公司装过来好哎。要每个人兴趣不同。然后呢，我有个学长他喜欢 AKB48。然后呢，前阵子我就是，就听人家说什么西门町诚品116三楼不是有个 AKB48 咖啡？你们不知道？麦克风下。可是他有卖他在 AKB48 的那个小东西啊，什么周边商品啊，你知道一个扇子，就大学考。不是，我喜欢发那种什么扇子没有的，上面印个 A 跟 B 48。假设他印了一个前田敦子，你说他谁？啊，对，我也不晓得，我是去以后才知道，哦，就是，哦，对，那么多算不背了，哦，都是人超多，就是那个比韩国的人还多，就一群算是一个班级，哦，对啊，那人那么多，然后他那个扇子印一个前田敦子卖320块，我说啊，原本想说啊，送个小礼物给那个学长好了。那个学长平常在当法官很忙哦，我想说，又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 AKB48，一个当法官很喜欢 AKB48有点怪。这个就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怪啊。虽然说其实还好，每个人都有喜欢的偶像啊，只是他喜欢的年龄层比较低一点，就这样而已，这没什么不好。然后我想说，到底要买什么？嗯，后来看看，最便宜的是一支笔卖我180。然后我就说，哦，买一支。我想说，到底买谁啊？我想说，哦，好了，那买那个比较红的。因为 AKB 上的人那么多，有的红有的红，那当然不晓得人家喜欢哪一支，反正就是买一个比较红的。那东西 是有个鬼的哦，所以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哎，你不要客气，也不要觉得害羞。那正常来讲呢，哈，你说，哎，像你们如果要考司法官，然后不是一试、二试，然后第三次考口试，哈，对我们现在来讲还要过五关斩六将，累得要死。好，那第三次口试，你有没有兴趣试哈？好啦，你说你迷 AKB48 少女时代，你就勇敢的说，这没什么不好的哈。你就平常我就是来电。那个韩国的舞蹈啊，为什么真的很好？然后呢，但是你如果会说正常的、一般的、有点年纪的司法的那种司法工作人员，他们喜欢什么？慢跑跟登山。真的，你说是有点跳动，喜欢 AKB48 跟喜欢慢跑登山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人本来就多面向的，他可能假日喜欢跟同事去慢跑跟登山。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会开始点那个 PPT， 看看 AKB48 今天在日本要去哪里，哦，所以这个是都有可能的，哦，所以就是说你口试他可能会问你说你有什么兴趣，这样就大方的讲，因为以前像我们就有同学口试，就老师问专长，然后我们一群同学，因为通常来讲我们有同学需要口试的时候，我们全班是很团结的，所以我们全班就是我们刑法组，我们全班考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没考上律师法官，我们就全班都有人考上啊，然后现在大家都在从事就是实务工作，然后呢，就是只要有同学要考试，好，哦，就因为大家分别不同年度考上嘛，然后这种同学要考试，我们全班集合起来来帮他练口试，好，哦，就是仿佛我们当时也是委员，好，哦，这样的话也能够满足我们去羞辱人家的成就感，对，然后让全班来集合考试，然后而且我同学讲说，因为你们口试要写自传嘛。啊，你们说自传怎么写？啊，对，我们一群人在想这自传怎么写，你又不能够写的跟大家一样，又等于在照抄那个模板。啊，你又写的太不一样，感觉有点怪。然后就同学写到一个栏目，就说专长怎么办？没专长，小时候妈妈都没栽培我，吼，也没学个小提琴或什么的，没专长了怎么办？然后后来多久之后，就有个同学就说，要不然那你就写刑法。然后后来都另外一个同学就说，不行，不能写刑法，你考上司法官，谁不会刑法？这根本就不能叫专长，你知道吗？好，然后所以后来之后想说，那怎么办？平常，然后后来我们一群人想说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真的是诚实为上策。我们就说，坦白说，我们现在对你的印象就是，平常跟你出去，你唱歌挺好听的。然后他就说，那我就写唱歌，我好就写唱歌。结果真的口试的时候，老师问他说，哦，你上面自传说，你专长幸运四号是唱歌。然后老师说，那你平常都跟谁唱？他说我都跟研究所同学去唱，因为全班都很爱唱。哦，好啦，所以以后你们唱歌也可以揪团，揪我这样子。我只是不好听，但是爱唱，知道吗？爱唱歌好不好听本来就不一定要画上必然的。好，然后说我平常都跟研究所同学唱歌，因为全班都很爱唱。然后老师就说，那你们平常都想唱？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哈，不像是现在，你们为了要唱韩国歌，要去像是，因为你说比较大的前卫好乐迪那个是没有韩国歌的。哦，就是前柜就走那个 Nobody 的那个中文版，哦，然后就是有点怪，哦，所以就是你如果真的很多韩国歌几乎都不找这些，但我们那年代几乎都是前柜好的人，哦，妈不知道我们是前柜，然后我们都是什么中华新馆之类的，然后就老师问完后，哎，时间也差不多了，三个人继续同事，然后因为我同学自传写得很诚实，然后所以老师问他，然后说那年他就是老官榜首，那当然他笔试本来就很高，哦啊，然后口试又非常的顺畅，因为老师问他这些，哎，很正常啊。对不对？因为我都是正常的生活在回答你，一点都不紧张。然后老师可能又觉得，哎，对啊，是不是唱歌也不是什么不好事哈？对，你不说平常的兴趣是酒吧喝酒，那我觉得有点怪。所以你正常的娱乐真是 OK 的哈，所以真的是诚实为上策。所以以后你们如果有司法官二试的机会的话，专业要准备，然后自己自传要背熟，切莫胡扯瞎掰，胡扯瞎掰是会忘记，因为这不是你的人生经验，你会忘记，你知道吗？好，就假设说啊，你平常说啊。平常的时候你想说，哎，我会音乐，老师都不知道，总不会叫我现场弹个一首吧，好的，也没乐器，那就开始掰说啊，我平常的兴趣是要弹钢琴，好，就是说啊，我现在钢琴我可以弹到什么乌瓦蒂的四季中的流畅，哦，就是比周杰伦还能够跟，就是说就是跟一些有名的钢琴师一起来那个四手合奏，那搞不好这个老师他真的对钢琴颇有研究，他就跟你用口头讨论乐理了，啊，完蛋了，破功了。对不对？因为嘴巴也讲不太出来，因为平常也真的不会弹，所以那个不会的就不要讲哈。因为有些老师其实他对你某一些事情会特别有兴趣，如果那都不是你的经验，就不要讲。那最安全稳健的就是登山跟慢跑，他怎么叫你现场跑个两圈吧？对不对？好，所以哎，而且慢跑也没什么跑的好不好啊？这没什么好不好啊？就是个人的心肺功能会比较健全一点啦，啊。然后登山，老师来会去问你说啊，你是登什么？你就算要掰登百岳 ，Google 也 Google 到百岳长什么样啊？ 好，那当然你不要讲得太过分，好，平常没有爬山的人就不要乱写了，好，要不然老师有时候就是因为有些老师他自己有登山的好习惯，然后他会问你说，哦，阿南，那你又爬到那座山，是不是有个地方特别什么？哎，想说啊，其实都屁股哎，哈、哦，你可以跟他心向往之，哈、哦，下次我会考虑去。嗯，真的没去，就让老师跟人家讲，哈、哦，就是不要负责下班，因为像有些时候我们有些同学遇到的同事，正好老师很盯紧，从头到尾都问专业，老师对你想说，哎，你很正常，然后就开始问专业。那如果你让老师觉得有点不一样的，他会针对你不一样去问。然后有的时候像你自传的时候，可能要写一些家庭背景，然后会问你的交谊状况。然后你知道很多学弟妹都问说，那学姐男女朋友要写吗？我说像怕的是分手，你知道吗？那写了以后老师问了以后，结果过一阵子哦，按、啊、你实务工作啊，分了哦，那尴尬。所以我说你很熟的，那当然就写，因为他们其实都会做A P 档，说啊，这个很像情资。以后你当法官、检察官，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有些法官、检察官他的一些交易状况啊，然后他之后被坑啊，说什么偷过谁呀、啊，然后帮他收贿啊什么，不是有一种那种案件，当然这种人不多啊，我们司法官都说都是很棒的，那这种手脚不干净的是不多。那你说为什么会找得到？你从他的历史过往，一定都有人在做助理的，哦，所以你这些东西当然。写他会要求你写，啊，如果只是一般的好朋友，不见得要写这么多了。哦，到时候比方说啊，这个感情有点复杂，哦，就是假设说今年口试写这一个，哦啊，然后再做实务经验又再教另外一个，然后等到升到高院以后又是另外一个，就说哦，这个人到底哦，就是因为他们都会帮你们建档，因为毕竟是国家高阶文官，这一定都会有个人资料档案的。这个你不要怀疑，这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要不然，哎，你要怎么去临时发现一个个案，然后还能够找出他的平常的一个人际网络，然后再去抓，这不可能嘛，一定是平常都要有一些情资的，所以这很正常哦。所以就是说，你的交友状况嘛都会写哦。那通常来讲，像我们朋友，就是你如果是高中比较好的一两个同学会写，然后家里面兄弟姐妹都会写。对，然后男女朋友如果感情比较稳定的哦，那就写。那如果感情不稳定的，我要分手。我不要分哦，那这个就不要写了哈，因为这个有点危险哈，这哪一天就分了就麻烦哦。会笑的同学就代表你一直在上网哦，一直在看那应该是假的吧？这么有趣的故事怎么会是真的呢？好哈，所以在这边的话哈，你们就看一下，这个是夜间询问禁止，在国家考生爱考、学生体验爱考、生人体验爱考。然后呢，要请你们再看一个条文，不好意思，我们在进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条文。我们来看《刑事诉讼法》第93条。93条，我不是抓到人要问，然后在二十小时之内就要决定要不要向法院申请羁押嘛，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来看93条第五项跟第六项。93条第五项跟第六项，这是98年七月的修法。好，所以如果你的条文是两三年前用的条文。担心你的条文是旧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自己要把那个新的条文补进来。好，我们来看93条第五项跟第六项。93条第五项他说，法院在受理羁押申请，应及时讯问。但申验没有讯问完毕，或申验开始受理申请，被告辩护人及得为被告人主申请，可请法院翌日日间讯问，法院非有当理不得拒绝。所以这个是申验讯问禁止原则，这个就是讯问哦，因为讲说法院申验不能问。那当然啦，有原则一定有例外啦，就是说如果法院有正当理由是可以拒绝的，所以当然原则上是禁止申验讯问。那申验是什么时候呢？申验在第六项，他说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8点叫申验。所以夜间跟深夜不一样哦，夜间每天都不一样，你要看中央气象台，你要看今天的夜间是几点几分，明天的夜间可能跟今天夜间不一样，因为它就只有日出前、日落后，在100条之3的第3项。那深夜讯问禁止原则，这是讯问哦，因为连法官都不能问哦。 法连法官不能问，为什么？因为真的太晚了，真的太晚了。所以过了十一点以后，好，就是依照中医学的理念，好，就是五脏六腑要休息了，对不对？好，就是人家就说啊，我中医师告诉我现在要睡觉了，哈，啊你是法官，你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休息？这时候你要允许哦，好，为什么？因为深夜讯问是禁止的，不是夜间，是深夜。好，所以第一个差别，我们现在连法官、检察官都可以禁止，太晚不要问话。就以前你从一百条之三看不出这个结论嘛，你会觉得什么法官、检察官想要三单因为也可以把人家挖起来问，现在不行哦，现在深夜也是讯问禁止，但是不是夜间，是深夜，所以是真的很晚。所以假如说以后你在当法官值班，如果当法官干嘛值班？哎要啊，哎呦，你以为每人都礼拜一到礼拜五犯罪，都是白天犯罪，都上半身犯罪？没有啦，晚上也有啦。啊，所以晚上犯罪啊，人家移送过来就是要有个值班法官来审理，要不要羁押嘛？所以假如说你是晚上值班法官，通常来讲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差不多过了十一二点以后，应该就不会再移送人进来了。如果说以后你当值班的法官，过了十一二点还会有人移送被告进来，那就代表你跟检察官的关系不太好。人家可能要不只要你二诊你哈，先移送到你这边再说哈，那你又不能回家哦，所以很麻烦。所以原则来讲，当然有不成文规定啦，你如果值班的话，应该晚上就是很晚的话，你就可以回家休息了，反正有事情就是临时call再过来就好了，就这个就跟医生那种值班 encore 一样啦，就是有些医生值班他 encore 就是他只要电话待机，然后人在家里，然后有事再过来医院，他不见得要住在医院。那当然你可能会说那的话那我是不是整个晚上来都跟在家里 encore？正常的法官会比较中规中矩，就是你非得到十一二点确定没事以后才要回家，否则大家都是会在办公室等。那当然有一些比较资深的法官哦，他很会拿捏那个准则，他家里也不是住很远，可能计程车过来，或是那个开车或是骑机车过来，就差不多十来分钟，那就回家。然后反正检察官要移送来以前，都会让法官啊、书记官啊、法警先做个预先的准备，好，然后所以其实大家准备的时间也差不多二三十分钟，那时候那女法官过来再到也可以。所以的确有些法官会在家里面等，好，但是你 encore 要到哦，好，就是人家 call 你的时候你还要到就对了，好，那当然我是不太助长说啊你们在家等，然后这样感觉好像在大半夜要打死多少谁，然后就说哈，现在连之前的法官大家都知道可以在家里面 encore， 好，这谁讲的？你说。不是，老师以前说过，好，不是，好，就是你在我这办公室啦，好，在我这办公室的，好，所以现在深夜也不能问人家话哦，很特别。好，那这个深夜讯问禁止原则呢？你就说，啊，那这个是这两年才有的规定，那事务上怎么操作？我们今天不是有发一个补充资料，不是六吗？好，所以这份资料用完以后，下次不用再带，没关系哦。你们东西零零落落这么多，其实对你来讲背这么多讲义负担蛮大的。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 B 六。因为在早期的考题只有夜间询问禁止，没有深夜讯问禁止，因为这是这两年才有的，所以不晓得哪一年它会考到深夜啊，所以你们要大概知道什么叫深夜讯问，所以九十三条的第五项、第六项你们要记下。然后实务上怎么操作呢？因为从九七年检事官都可以考出检察官跟警察职务联系办法第十六那个十六小则规定，我想有什么他敢不考的，应该都敢考。所以这个虽然说在国家考试我不确定重不重要，因为这个有点偏，但是还是要让你们大概有个了解，而且这个你们了解不会花你们太多时间。你们来看看第二页哦，因为条文规定很少，所以我们是用实务建言去把它补充进去。那实务上面哦，他们有自己的作业的一个规范呐。好，那当然，因为这个是细节性的规范，所以我们就交由各个法院自己来做处理。那当然，我们就找天下第一院的台北地方法院的那个范本来做说明。好，你看哦，它是依照这个司法院的，就是办理那个深夜不讯问的注意要点来制定这个作业程序。那什么叫深夜不讯问？依照九十三条第六项的规定，深夜就是我们这边第二点。今天我们审理结案案件超过十一点没有讯问完毕，法院是八点钟继续讯问，那我们就把被告留在那个拘留的夜间休息室。好，然后阿唐奶奶说，那他留在休息室，他不知道认真睡觉吗？所以你看真的是很夸张。我们保护被告人权，保护到一种极致的状态。你看上第五点，提供免费寝具，还刮胡，冬天没办法，夏天凉被，你家有这么舒适吗？好，就是。 怕他冷到怕他热，然后抛弃社盥洗用具跟早餐。哦，你看现在连饭店都说自己自备那种盥洗用具了，这为了环保。哦，虽然我们法院这么不环保，那个抛弃室，哦，除非他要常常来住，你还把他那个留在那边。哦，万一你会常被抓，好像你的牙刷上次来用过再继续跟你要，否则你这个用的是一定丢的嘛。哦，因为我现在就很浪费，还给他早餐。哦，看到早餐你就哭了，连你自己都没时间买早餐，好不好买。哦，然后那个男女跟成年未成年隔离监护，第六点这是合理的啦，是应该的。哦，然后第八点哦，被告在休息期间非法合作，禁止接任何人，包括家属、律师。如果说案例是不是可以接见被告，这个时候就不难。为什么？那，啊，你不是要睡觉，法官讲话问你问题你不给问，啊，律师跟你聊天你就可以聊，你要睡觉你就真的睡觉，好啊，那连你的律师都不要见面。好，所以这个并没有侵害到交通权啊。我们所谓交通权只是说律师跟当事人有接见通信权，当然问话之前我会让你沟通，可是你现在是主张你要睡觉。哎，欸，你要睡觉，那你看你的律师要干嘛？难道律师会送你个安眠药让你一夜好眠吗？不会啦。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说这个任何人都禁止接见哦，连律师都不能去看哦。好，这很特别，连律师不能看哦。好，然后他生病的话，赶快紧急就医啊。好，第九点啊，你看，因为这是台北地方法院，所以他说要送到比较近的，像和平医院跟台大医院。嗯，就是他也特别挑的，他说这两边比较近。然后还有像是第十一点，我真的觉得太夸张了。我觉得第十一点这写来根本就不符合实际情形。他说，就反正在巡视区跟小强说不得误导被告休息。通常来讲都是被告不是被上手铐，然后他找那个金属的东西那抠抠抠，吵得我们法警不能睡。什么时候我们法警无聊到闲到没事都去看他，然后还要特别吵他？哎，麦克风，然后人又跑走。不会嘛，我们自己也想睡觉啊。好，哦，所以我不晓得这十一点是要写谁的，我不觉得有哪个司法人员这么闲，一直要去看他了，然后一直要去给他乱来，应该不至于啊。好，哦，通常来总是被告来乱我们的机会其实比较多。哦，我真的很难想象为什么要写第十一点，所以你看保护被告人员保护多了不起。哦，所以这边的话呢，哦，我想你们就简单看一下了。哦，那比较特别就是律师不能够接见哦，这时候律师不能接见。律师不能接见，我们去年不是要把律师接见在34条之1的那个规定。好，哦，那个我们等一下稍后哈，哦，再讲到其他的规定会讲到哈，哦，那只是说这个地方律师不能接见，这是合理的。好，然后这个作业流程图呢哈，哦，就你们自己再看一下，还有一些适用的表单，我想高老师应该不会考那么细的啦。好，哦，所以这个就是用附件附给你们，然后你们下次可以不用带来没关系。好，我们今天发两份补充资料哈，哦，应该两份补充资料今天都会用完。好，哦，所以你们下次应该两份都不用带来哈，哦。然后，那我们现在 B6 的讲完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羁押的规定。好，我们回来看课本，我们来看课本第25页。好，羁押就是把人抓在一定的场所，就看守所。啊，其实我们的强制准备就两个目的啊，一个是防止被告逃亡，一个是防止被告湮灭证据啦，所以我们的强制是两个目的。然后现在对确定原则的紧张关系，其实说真的，因为我们不是讲的确定原则嘛，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确定被告有罪之前，应该都要先推定他无罪，应该对他做一个有利的认定。但是羁押就是为了先判，你把一个人押起来哈，就很容易就会把他当成有罪啦。哦，所以就有老师在讨论说，其实羁押是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然后那在我们刑法第46条，他说羁押可以合理情形，所以你们来看课本第26页。好，哦，羁押可以合理情形，如果被告无罪的话，那就等于是违反无罪推定原则。那这边的话呢，哦，请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羁押可以合理情形，所以其实在实务上我们常常有一种很不公平的现象。那这种不公平现象其实要用那种，就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实务工作过，因为有些同学可能平常寒暑假啊，就是会是在一些服务机构先实习，或者说可能有认识的长辈有开律师事务所，可能先在里面工作。因为我们这个领域还蛮多是实习的，可能你们说哦，这什么年代，可是我发现好多，哦，就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这同学长辈不怎么样，平常是袅袅的，哦，有来头哈，是不是法院有法官？然后问他说：“哎，你当初念法律教授，因为我爸就要念那个。”我说：“啊，你爸为什么要念那个？”因为我爸就当法官。我说：“你爸是谁？”哦，某某某很有名这样子。哦，所以很多件事就很像，不是有很多医生也都会叫小孩子 一定要当医生。然后像有些同学爸爸在开律师事务所，然后他说其实我不想念法律，我也不想当律师。我说啊，那不用不用念啊。他说不行，我爸说开一间律师事务所业务很好，然后我若不接的话，那生意这个钱谁来赚？哦，还怕没有人来收钱。然后我想说，那这样子那真的是还蛮多有这种事情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应该都有看过一些司法实务工作，但是应该也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司法实务工作，所以你可能不太能够了解说为什么羁押跟无罪推定原则会有什么连结的问题。那我就必须要用一个心理学的比方来跟各位来做一下说明。假设说啊，你今天这样讲起来很好笑，每次都要把我妈搬出来，就是我妈何其无辜，每次都变成是那种笑话的那种笑话的范例。我第一次出国去美国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没有大行李箱，去美国要大行李箱，因为我要去一段时间。然后呢，我购买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我把所有东西都带去。好，其实也不用所有哈，就是要把我想带的东西带去而已。然后后来我妈说好吧，我妈说好，那就去买。然后我说好，那要去买。然后我就想说要去买东西，你要带我妈，不是因为母亲节，好，不是因为今天，是因为我妈会杀价。然后假设说，我就打比方啊，假设说我看这个行李箱5000块，好，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讲说，我想要这一个，然后我妈就说，啊，你打算多少钱买？我说，差不多450、480。我妈说啊，我罗烟，好，我妈就叫我闪，我妈说那我这样喊价的吼，然后反正我妈就是暗示我不要说话哈，不要开口，然后后来之后她就去跟老板讲，然后就跟老板讲啊，能欠多了，那我在旁边，妈，不要这样，你那老板都要跳楼了。好，然后呢，我妈说，就是乖乖的，好，那看我怎么表演，好，你看我怎么表演。然后呢，然后就是因为他讲2000，我老板怎么可能第一时间就范嘛，哈，老板就说，我爸上两万呢，哈，就是我这个东西才本都快3000块了，你早让我赚吧，你看我这个东西啊，我还要进货啊什么的，哈，什么一大堆比对的理由。然后我妈说，啊，那这样的话，那就有2800啦，哦，甜点也没什么诚意。然后后来多久，老板就说，那我这回事哈，那算你4500。那其实我想说，如果老板说4500，那其实我原本第一志愿目就达到了，那我们就收手了，赶快买回家好了。我妈说没有，再努力一下就可以，还可以再省个一些钱。你想想，钱真的很难赚，我们再努力一下。好，我妈就是这么的坚决的一个妇女，好，所以好吧，我想说，反正我带她来，我就是要让她表现她的坚决。好，反正就这样一来一往，哈，反正anyway，最后的成交价就打不到，我有点忘记，因为这好久以前的事情。假如最后成交价是3800。啊，我就开心就把东西给带走了，这样子。啊，对老板而言，在他努力不舍，就是努力不懈的功夫底下，他也往上拉了1300。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他真的是那种哈腰90鞠躬，这样欢送我们出去，这样，因为要觉得一个箱子也卖掉了，这样子。我们后来，因为我妈的状况是，我妈绝对不会来硬的。因为他知道用硬的人家几乎都不吃，边喊价边跟人家聊天，然后还说，哎呦，你这次先卖我好用的话，说真的，这种东西箱子都很会坏，或者说他上飞机啊就摔破啊或什么的，下次还是跟你买。我想说，如果你的箱子这么好，就一摔就破，我下次干嘛跟他买？我心里面这样想，就是我妈是这样子，我妈一直都说，下次我们还有别的交易的机会。她说，啊，你这次先让利给我，好用的话，隔壁邻居我们都推荐。我想说，隔壁邻居你平常你也不跟人家聊天，你们给人家推荐一个行李箱干嘛？好，反正就跟老板讲，一直都说啊，好用的话，我们会假货到小狗。好啊，反正就是老板在努力不懈情况下，他觉得他已经往上拉1300，就这种偏蒙级。假设说，跟我一开始的目标一样，我说我想4500，老板也不会一开始就范，对不对？怎么可能？老板一定要跟你一来一往的，所以可能最后成交价，假设说是4700好了，老板一定会觉得说，我努力那么久，才努力200，搞不好出去还是不太爽。那一种 feel， 那种快乐，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是一个相对值，真的是相对值。你今天一个月能够赚100万，跟郭台铭一个月能够赚100万，你们两个都是一样去死。你是爽死，他是跳楼去死。郭台铭嘞，怎么能够忍受一个月只赚100万？人家一天都是几亿上下这样跑来跑去的，他如果只赚100万，下面员工都怎么办？他这个公司就要倒啊！所以你说同样的100万，你很开心，他很难过啊。所以这种东西绝对没有绝对值，这是相对值。那你说那这跟羁押什么关系？你想一个人他被羁押了，假设你把他押了12个月，假设啦，假设你前后把他押了12个月。现在你如果判他无罪， 吵，跟你闹，用4460以后到底愿意赔偿？ 真的，他很生气，他说负十二，你赔我。如果说他被羁押12个月，你会觉得其实好像还好，可是都压了怎么办？对，都压了，你加钱给他判一下好了。好，那就给他1年2月，就是14个月。这时候这个被告就很棒，我只要再继续坐2个月，我就出狱了，还会谢谢法官。可是照理讲，无罪应该是比较好的才对，不是吗？就是你会碰到这种心理学，如果一个人被羁押，多数法官，我当然不能说全部，因为多数法官都很害怕，说你看他会被你压，可见你心里面就是有90%以上会对他的心政是比较不利啊，比较不利，你很难真的会真的是完全的依照100%毫无合理怀疑的无罪推那个无罪推定原则就直接判他无罪，很难哎。所以你既然都觉得说，反正你觉得他应该是有犯罪，你如果觉得他真的没犯罪的话，其实你到最后你也不会想要压了。所以你可能你也觉得他应该是有，也都压了，反正依照刑法46条，羁押可以折抵刑期，就想说让他抵一抵接下来反正他很快就出去了，那就算了。真的很少法官，当然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我有遇过，就是我有一个当事人，他一审到二审都被羁押，然后一审被重判，重判10几年，然后打二审无罪，我受判说自己下葬，你知道吗？被告出来谢谢我，我想说出来了，我想说，然后我说谢，我想谢什么？不是公司几年吗？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受判决居然还比我早一天，然后我隔天下午才受判决，说还真的无罪，我理由看好多，我理由一直看，我想说怎么遇到这么好的法官？然后后来之后就发到那个法官真是完全依照无罪推定原则，一个被羁押那么久，被告他还敢判我无罪，我真的觉得他还蛮肿，他还蛮带肿的。然后所以我就跟我当事人讲，因为我当时说，那我之前被压不是冤枉吗？我就跟他讲，你要想现在无罪，我们一切都放下，做人要淡定，要泰然，对不对？不是这样吗？哦，所以对，我们也不要一直去怂恿人家去打什么冤狱赔偿，因为法官给你无罪，就代表他愿意依照无罪推定原则，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如果说今天一个被羁押的被告很喜欢去跟法院撸，说好，那我之前羁押，然后现在无罪，然后之前羁押没得让我折抵，没得抵，他真的他觉得这12个月他是冤枉的，那依照冤狱赔偿一天折出来3000到5000，这12个月你看你要赔他多少钱？那不是很扯？那如果每个被告都来撸，虽然说当然他告冤狱赔偿应该是告不赢嘛，但是他这样来撸，其实我们就麻烦，所以真的多数法官在心政上面。我们会有一个司法实务经验，说这个被告只要被羁押了以后，应该95%才会被判有罪，因为加紧要给他有的底啊，有的底才不会闹哦。就如同我妈妈说，要往下，然后要让老板有的抬高，这样他才会心情愉快。因为你如果没有压得很低，他那个抬高的幅度不大哈，他不爽快。好，所以就是我想说啊，妈，你这么有人生经验，你看。哦，真的是不能小看你哦，虽然有些时候傻乎乎的，我妈说对，人性就是这样，你要让他有个弹性，然后让他觉得说他有赚到的那种空间，那种 feel。所以你羁押同样是这个道理，你说羁押可以折抵刑期，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让他折抵刑期，然后最后没得抵，然后他又跟你闹，所以要跟你闹，然后他跟你讲说，那个无罪的话是不是有冤狱？好，所以其实羁押跟无罪推定原则它本身会有一些紧张关系啦，它。本质上一些概念会有点矛盾。好，那我们的羁押也是要符合比例原则，所以我们强制执行都要符合比例原则，都要符合适当性、必要性跟狭义比例性。好，我们强制执行呢几乎都要讨论就是谁有权利申请这件事情，谁有权利决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26页之间，我们来看羁押的申请机关，检察侦查中检察官有申请权。好，然后呢警察没有申请权，那你说那怎么办？所以他要移送给检察官，要由检察官来申请，就我们才说就是他要广泛移送给检察官，才会有刚刚的那个检警移送的那个规定嘛。好，然后审判中呢在27页，好，我们的程序主导通常来讲这个打得比较完整，应该你自己看 OK 啦，那我们就简单讲的那个体系架构。好，然后审判中呢主导权移到法院，好，法院不在检察官申请就可以自己决定羁押相关处分。好，审判中检察官没有申请，法院决定羁押是要加一堂家庭家人的申请权，因为审判中既然案子都到法院了，要不要做就由法院主动来判断。好，所以我们来简单做个整理。侦查中呢，检察官有申请权，在93条第二项；然后检察官也有撤销羁押的申请权，在107条第二项后段。所以你们来看刑法107条第二项。 好，我们来看其中111条第二项后段，他说讲官在他中一则为撤销羁押申请，所以我们开放人让讲官在讲他中也有撤销羁押的申请权，然后审理中呢申请跟撤销都由法院来做决定。那检察官也没有申请撤销权限吗？没有，因为我们从107条第二项后段的反面解释，他说检察官在侦查中有申请撤销羁押的权限，反面解释就代表说审判中没有，他特别讲侦查中，就民事侦查排除侦查以外嘛。好，然后过后老师认为说这个就是违反后述原则设计，那个设计啊，你想看，你如果让检察官申请撤销，然后再由法院来审查要不要准，这不也挺好的嘛？但是显然我们的条文不是这么做。所以你要知道，实务上如果说以后你当检察官，你有遇到，就是今天你发现说这个被告其实他有申请撤销羁押的这样的事由存在，因为我们宪法第不是，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不是说，今天我们办理刑事诉讼程序，公务员包含检察官，要对被告有利不利都要一律予以注意嘛。所以以后你当检察官，你有可能会对被告有利一律予以注意，然后被你注意到了以后，可是你没有权利申请，你会怎么做？你要知道，有些检察官真的超好心的，就他会偷偷的哦，就会把辩护人这样，过来，就想冲检啊，好、哦、啊，他会说，来，这个哦，对你当事人有利，因为我没有权利申请，那看你们要不要自己申请。就是检察官没有权利申请，所以他会跟辩护人讲说，就是说你们可以跟法院讲，你们可以跟法院主张看看。所以就变成说他没有权利，他会偷偷跟你说哈、哦。所以以后大家检察官如果发现到的话，你会觉得哈、哦，依照公平正义，应该还是要帮被告主张。可是你没这权利主张，那你就只好请他的律师帮帮忙。要不然他如果没律师，你就把他喊过来，跟他说你是可以主张。哦，这个被告会吓一跳，想说检察官你是要来抓我的吗？哦，这种你要怎么回答他？你连正义都看太多。对啊，你这一条的警察跟检察官做的事情感觉差不多。好，那我们来看哈、哦，我们的羁押有分侦查中羁押跟审判中羁押，然后侦查中羁押跟审判中羁押，它有羁押的期间的不同哈、哦。那我想哈、哦，我们这个羁押的期间，我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其实这边应该可以先讲，我看一下后面羁押的期间。我觉得这边羁押的期间可以先讲，我们在这边先讲羁押期间好了。好，我们来看哈、哦，申请羁押的期间，确定一下我后面，因为后面应该还有一个比较多的论述。对，后面申请加前在38页还有，不过我想哈、哦，这边既然带到，还是要先跟你们讲个基本概念。详细的38页以后还会讲哦。那因为这边讲到，还是要先给每个基本概念。我们现在有分侦查中羁押跟审判中羁押。侦查中羁押，第一次的羁押，原本羁押是一次2个月。审判中羁押，我们有分一审、二审、三审。第一次的羁押。都是3个月，啊，你如果时间快到，你不要到说你把他放走，他就会逃亡，他就会湮灭证据，我们可以允许让你延长羁押，就是原来的那一次，原本那一次再往后延，然后呢，每一次延长都是2个月，侦查中羁押可以延一次，每周2个月，所以侦查中羁押最长可以4个月，审判中羁押呢？它有次数的限制，一审3次，二审3次，三审1次，所以每一次都是2个月。一般的案件来讲是995，一审、二审羁押9个月，然后三审可以羁押5个月。当然，我们讲的这是轻罪案件的类型，因为如果说重罪的话，是可以无条件延长羁押，在刑事诉讼法，当然速审法有它更例外的规定。好，所以很详细的部分，我们可能38页以后再讲。好，只是说先让你知道说，我们羁押其实在侦查中羁押跟审判中羁押是有区别的。你除了申请权跟申请撤销权利，有因为侦查中的主体跟审判中主体不同，还有就是你羁押的时间也整个都不一样，延长羁押的次数也都不一样。好，我们这边是次数了。哦，那延每一次延就一个基数都是2个月这样。 然后我们羁押的决定机关。好，那我们羁押是很严重的强制处分吧？你看我们这样都讲到羁押了，这个强制处分对人身自由是拘束最严重的，所以不论侦审哦，都是法官保留哦，法官都是决定羁押的唯一机关。好，那我们羁押的原因呢，有分一般性羁押跟预防性羁押，分别在刑法101条跟101条举一。好，然后羁押的决定的时间哦，是在宪法第8条跟44392号，它讲的是20小时，在28页这边。然后在早期，我们的羁押其实也是二分五式，你知道吗？然后是在1997年以后，我们才让羁押权回归法院。我们说这个是对人身自由侵害的一个很严厉的强制处分，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在上法院教育检官来做决定，因为毕竟检官也是原告。好，为什么？凭什么原告可以对被告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被告就是说被告他都只能够被逼迫的接受，大家都是当事人。好，所以我们就把羁押权回归法院了。然后羁押的执行跟指挥机关，当然就是侦查中有检察官指挥，审判中有法官指挥，这个应该很基本。然后羁押的要件呢，在这边的话，我们说羁押的要件必须要符合刑事要件跟实质要件。一个被告要被我们羁押，我们必须要讯问被告，所以我们要开一个羁押庭。然后第二个要先发押票。这个押票是羁押的票哦，是扣押，扣押是扣押东西，扣押物，羁押是抓人，所以这个押票则是抓人的这个羁押，好。所以啊，我们今天如果要决定，好，就是人移送到法院，决定要不要羁押，我们要开一个庭，要来讯问被告，好，一定要有这个流程，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如果说检察官哈。在这边的话，他会向法院申请羁押，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请求开一个申请羁押的法庭。就有一种我们会简称叫申羁庭或申押庭。不过说真的，其实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到底谁叫申请，谁叫申押庭，因为我觉得根本就一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区分？所以我有一次我去开就这个申请羁押的庭，然后就被告啊，我们是律师嘛，我们去开。然后反正就是等到律师要证起来陈述意见的时候啊，我就说啊，就是说啊，本案在申押庭里面，然后所看到的证据，就法官居然打断我，他说，然后他想说，大律师，那个在检察官那边叫申押庭，在我们那边叫那个叫申押庭，所以检察官是鸡，我是鸭。我想说不是人类，对，你是他是鸡，我是鸭，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很重要吗？哦，反正他等于说，然后想说大律师哈，这个就是按你讲申押庭，我听不太懂，那个我都叫申押庭。啊，都一样嘛，是申请羁押的法庭啊，对不对？哦，就是代表说一定要有这个流程，要询问被告，所以你叫申请庭可以，要叫申押庭也可以啦，哦，反正不晓得，反正他说检察官是鸡，他是鸭，啊，好奇怪，那呢？奇怪，我怎么都没有跟人一起工作呢？对，好，然后必须要符合实质要件，是刑事要件，要开个庭，然后要先拿押票，实质要件必须要有羁押的原因。要犯罪嫌疑重大，不好意思，第一个要犯罪嫌疑重大，这个我课没有打，在28页最下面倒数两行。好，要犯罪嫌疑重大，然后第二个要羁押的原因，然后第三个要羁押的必要。好。那犯罪嫌疑是否重大，当然是个案认定。然后有没有羁押的原因呢？你要看有没有符合条文101条的一般羁押的要件，还有有没有符合101之1预防性羁押的要件。好，那我们在101条一般的羁押的要件呢，有3种哦，就是第一个要防止被告逃亡，第二个要防止他湮灭证据，然后第三个是重罪羁押，就是罪很重，我们也可以把他给押起来。那这个就有一个大法官解释是44665号，就是我们44665号，因为我们的一般性羁押的重罪羁押以及预防性羁押，很多老师都会去讨论说到底他们有什么违宪啊。你看什么叫做预防性羁押，你看一下你的条文101之1，好，请各位看一下你们的刑法条文101之1。他说：“被告经法官讯问以后，认为对下列各款情形，那个有下列各款之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事主任防治时，同一犯罪之余，做了没？还没有。看到之余就是人家还没做，啊，人家还 没错，你就先把它给压起来，你怀疑人家要做，你国家真的小鼻子小眼睛呢，吼，人家没说一定要做，你就怀疑要做。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的重症积压跟预防性积压，大家都说他也没逃亡，也没有要验，他也没有要验证据啊，请问你说他怎么送钱？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有学理在讨论说，到底这两种情形有没有问题？那第二种预防性积压，条文也没有改掉，大法官解释目前也没有做出什么样的处理，也没有明显的事件，所以我们现在都还是急于在学理上的一个评论讨论。但是重症积压是否违宪的，我们有号大法官解释出来了，请各位看一下44665号。你如果要看4665号的话，你可以拿出今天的补充资料的 B5，补充资料的 B5。有关积压的大法官解释哦，最近这4-5年真的好多。有 B5 的第一页的4-639号，还有22页的654号，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哦，这个还蛮重要。然后还有，我是不是找一下页吗？哦，654号有很多协同监书这个部分的话，654号蛮多的。还有4-665号，665号的内容，我们是从67页开始。好，那这个4-665号呢，其实就是阿扁的案件。好，哦，当初阿扁他被重症羁押，所以48号是刑事审。然后呢，他这个案子呢，好，哦，就是有关于重症羁押是否合宪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司法院哈，帮大家整理的重点。你来看第70页，哦，你是直接看重点了，好，不是，就是我补充资料，这些都付给你们，只是不希望你们花很多时间当漏，以及花很多钱去印这种东西。但是我们不可能上去这样，就是独自的带你画线，然后就是浪费你们的时间哈。就是我们上次当然是讲重点。有关重罪羁押是否合宪，大法官解释做出一个结论，好，这是司法院整理的那个大法官结论。他说哈，有关刑诉法101条第一项第三款，就是重罪羁押到底合不合宪，他们是采合宪的限缩解释，就代表有条件的合宪，附一定条件的合宪，所以叫做合宪的限缩解释。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我们就合宪。好，那什么叫一定的条件呢？它不是只有罪很重才羁押，要符合下面这几个要件。第一个，被告所犯是死刑、无期徒刑、刑满、有期徒刑，所以他第一个一定是要罪很重嘛，所以重罪羁押一定是要罪很重。第二个，相关理由认为逃亡湮灭，伪造、编造证据，构成共犯罪之余，第三个，被予羁押显然进行执法执行。第四个，没有刑诉法114条不得羁押的情形。114条就是那种人权考量啊，哈，人家怀孕你就不要羁押哈，啊，然后那人家重罪你也不能羁押，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他必须要符合这些情况，我们才可以用重罪羁押，所以不是只有一个罪很重你就羁押哦，好，所以有关重罪羁押的合宪性解释，你们可以简单的就用刑事诉讼法的理论，然后再加上大法官解释44665号，那就是整理在70页这边来做一个答案的补充。然后呢，有关于法院停止羁押假话特别提抗告，哈，44665号他也一并来做一下说明。你看第71页，他说哈，检察官针对法院停止羁押，就是说今天这个被告后来没有被押，被交保了，那就是检察官不服嘛，因为检察官希望被告被押，那所以检察官特别提抗告，然后大法官解释说啊，当事人都可以提抗告，检察官就是当事人，所以他的意思说当事人是可以提的，哦，所以这个结论是还蛮简单的，好，哦，所以最后的大法官解释的那个理由书哈，哦，还有各个老师的协同意见书，像是72页以下是黄茂荣老师的协同意见书。然后呢，78页这个是陈春生老师的协同意见书。如果是公法老师的话，他们会比较多去讨论法定法官原则啦。好，然后82页这边是许忠立老师的协同意见书。好，就是我在这边就是把老师协同意见书都印下来，好，就是让你们不要花太多时间跟精神去做那个收集这样的工作。 那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考试，我也是跟各位同学报告，就是说你考试一个题目能够写的篇幅其实非常有限，所以你本来就不需要什么东西临口都念，除非说你的目的是要做研究啦。好，当然你说你要考研究所或是要做研究，你当然会念比较细。但是如果说你是以国家考试的取向来看的话，当然你要知道是大法官的结论，还有比较重要的实务见解的结论，你不可能每个大法官的意见都把它背下来，然后因为你在考试你也不可能都把它搬进来。然后九十三页，这是林子怡大法官的意见书。然后林子怡大法官他比较特别，他有一部不同。他的不同在哪里？他的不同其实就是在假设说啦，你不喜欢重罪羁押101条第三项，你觉得他要违宪，那你就可以抄林子怡老师的，在96页最下面。你们可以看一下96页最下面。好，96页最下面，这就是老师不同意见书开始，他认为说哈，重罪羁押应该要严格的审查，哈，应该要严格的审查。然后呢，你看97页看标题，我跟你讲，看大法官的意见，因为大法官跟一般实务见解不一样，他那个意见哈真的是很长，就是写一篇论文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我们必须要印整本。他们这样写一篇小论文哈，对我们来讲 loading 有点大，因为你又不是只念刑诉法，所以通常来讲，大法官解释，因为他们会写像论文，他一定有标题，所以通常来讲，我看大法官解释，我就是看标题，看标题找老师的答案，所以你找标题最快啦，应该说这样学最快。当然你很有兴趣，你就往下看内容。你看97页，老师标题说什么？他认为重罪羁押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不符合比例原则，想法就是违宪吧。好，所以你来看第98页，他的结论就是说干嘛？那个和宪性先生解释，干嘛有条件和宪？就直接说违宪就好了哈。所以老师的结论其实很简单，老师结论就是他认为违宪。所以林子怡大法官针对重罪羁押是认为违宪的，而且无法无罪推定原则。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从无罪推定原则推过去，为什么要跟各位同学讲那个杀价的法理？就是因为这个的确是存在的。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一些心理的考量，并没有去落实了我们刑诉法上各个原则。你心里面知道无罪推定原则啦，但是你不敢直接判无罪啦，怕他来乱。好，所以在这边的话，老师认为说那干脆不要有重罪羁押，就不会有这个理由去压他的这样的问题存在了。这是林子怡老师的看法。好，然后呢，通常来讲，我们刑诉法哈，我们的大法官人数很少，因为我们大法官几乎都是公法的老师，或是财经法的老师，真的是刑诉法老师其实很少。所以许玉秀大法官他的意见书在我们刑诉法里面如果有特别写的话，通常来讲我们会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他的。所以我们来看100页，这是许玉秀老师的不同意见书。好，那老师他第一部分是讨论法定法官原则，不过这个好像是跟那种法院组织法比较相关的，然后所以我们就不花时间讲太多法定法官原则。然后呢，老师的第二部分在特别讲重罪羁押，在107页。所以你看，老师根本就在写篇论文了，真的很多。所以有时候看标题都比较快。所以我们来看哈，老师讲重罪羁押什么？107页，他不遵循什么例外的手段，他觉得不应该重罪就羁押。好，所以老师结论其实很简单，109页，标题大二第四行之间，何宪信先生解释不可采。所以他跟林子怡老师比较像，他认为说哈，就是应该要。直接认为重罪羁押是违宪，就是他会觉得说这个要好好的思考啊，怎么用合宪性先做解释。好，所以有关徐秀大法官的意见，就老师你能再看一下。然后116页以下还有李正善老师的不同意见书，不过就是你会发现说好像几乎都是公法的老师，因为我们大法官解释几乎都是在处理行政法的问题，所以公法老师当然是会比较多一点嘛。好，那我想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做说明了。反正你知道大法官解释的结论应该是最主要的啦，因为你们考的是要从事实务工作的考试，虽然说实务有一些可以让你批评的地方，但是可能还是要以实务大法官的结论来作为你最后的总结。所以我们的重罪羁押是不是 OK？ 是有条件的 OK， 所以重罪羁押并没有被删除，好，没有因此被宣告违宪，然后我们还要定期要修法把它给删掉，并没有。好，所以你们等一下在中堂下课哈，自己回去可以把我们的那个补充资料 B5， 就是有关于我刚刚讲的后面的那些哈，老师的标题看一下啦。就有些时候我知道你没什么时间，然后也不可能全看，你就把老师的标题大概看一下啊。然后那你如果想要采那个重罪羁押是违宪解释的话，那你就可以特别看一下，像是那个林子怡老师，还有像徐秀老师的他们的那些论述，可能就会比较偏向像是他觉得重罪羁押不应该存在的这种概念。 好，那我想我们可能还是要先中堂休息，我们还是要中堂休息，然后我们等一下今天上午可能积压也讲不完，因为积压的内容很多，大宝官解释又很多，然后又有速成法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课程重点会在积压跟搜索，所以整个想要主任最主要的重点应该都是在今天，因为想要主任就主要就是考积压跟搜索，无论是选题还是申论题，我想这个地方重点都是一致的。好，所以如果说刚刚有同学比较晚来的，因为我看到有些同学桌上根本就没有补充资料，所以我们今天有发第五跟第六，然后那你要跟班导拿，因为我们今天第五跟第六都会上完，然后是怕你们今天过后就不能再领了。好，那我们先中堂休息。